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继续收听 ICU 医生刘飞的京剧梦。从小就酷爱京剧艺术的他，如何有幸成为京剧大师的门徒？怎样的机缘让他萌生了成立永翠青年京剧社的想法？从小戏迷到票友，再到京剧社社长，为了心中的京剧梦，他做了怎样的努力与付出？当紧张繁忙的工作与自己挚爱的京剧艺术发生冲突时，他将如何取舍？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刘飞讲述一个 ICU 医生的京剧梦。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刘飞分享了很多他学习京剧和参加这个业余的京剧爱好者活动的故事啊。咱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爱好者他们凑在一起会成立一些像剧社呀， 是 哎这样的小组织， 没错。 因为这个演出嘛，它得是一个过去叫什么戏班子， 对， 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演出团体。 哎，你一个人你就算是扮上了啊，穿上服装，你戴上这染口，你唱，那也叫什么呀？那也叫清唱， 化妆清唱， 化妆清唱，它只是一个片段， 是 啊，它要一个戏里边，它各个角色在一起，才能把它完成， 没错， 本身这就是一个集体项目， 对对对， 还得有伴奏的乐队的 乐队 啊，一般咱们这个伴奏的话，怎么着也得有四五个人吧。 不止，我们正式演出的话，最少10个人。 10个人啊！你想，这一个团体加起来，这人就不少了。你们现在这个叫永翠青年京剧社， 对， 它这个是具体的在哪一年来成立的？ 2004年。 2004年是你牵头？ 对，我和几个志趣相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一起， 都是爱好京剧的年轻人。 没错， 那你们也是从各行各业来的吧？ 是的， 你比如说那个上次我们也介绍了啊，刘飞是咱们北医三院的一名重症监护室的医生， 是。 其他的还有做什么职业的？ 还有大学老师 哦， 还有这个满学研究的博士后 哦， 社科院的研究员，还有这个公司的财务高管。 天哪， 还有一些就是珠宝鉴定师，还有我们图书馆管理员，还有中学老师。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外企的白领，很多很多。 你瞧瞧，他们虽然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是和你有着共同的爱好， 是 就是京剧的表演。 没错，没错。 咱们说也提到过，说如果到了这个表演的这个程度，这就得叫票友了。 是， 哎，这个咱们这些都是票友，而且刘飞上次也说了，会经常的排练一些剧目， 对， 来演出一些剧目。这个剧目是你们自己来选定，根据你们的这些 票友的爱好啊、水平啊、大家会的戏的这个种类啊来选呢？还是说比如文化馆会派个任务啊，你就得唱这个戏？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来拟定、 哦、 主要是根据老师的教学进度、我们的学习成果、再加上兴趣爱好。 老师也会教戏， 对 吧？ 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的老师、还有是称为师父。师父是父亲的父。这个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这行业里、特别讲究师承，讲究入师门、老师和师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对、老师可能就是说十几个孩子啊、 对， 这个一个班咱们都这么讲课。 对， 这个师傅可能就基本上 师徒如父子嘛， 一对一啊。 对，而且就是真的就要建立感情了、就是说老师要对你的艺术、对你的做人负责、你也要对老师的教诲甚至对老师的期许以外事情、你也要尊重。 那我有点这个困惑啊，就说你比如说你们现在这种状态啊，你连师傅都拜了，那你还只能算票友吗？ 是的，就这个专业和业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叫下海。 哦， 就真正的到这艺术的海洋里去遨游的时候、这叫下海。 就是你放弃你原来的职业而专门从事表演， 叫下海。 这就下海了。 对，但是下海呢，咱们在梨园行里哈，就现在叫京剧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怎么呢？ 你下海呢，就必须有一个你的引路人，必须有你这个老师给帮你去趟开这条道路、帮你去做前期工作、那这个时候老师怎么介绍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弟子、所以他们下海之前一定要拜一位专业老师、这个作为自己的乃师或者自己的这个教授。 对， 但是呢拜了不一定都要去下海。 对，根据自己的意愿啊， 是 你自己来选择啊。如果有一天你想这个一生不做，你可以跟师傅说：“师傅，您带着我下海吧。”哎，其实当个师傅也不容易啊。真正说，要是把你引到这个专业领域里头去，那你行不行啊？下了海以后，你会不会淹死？ 是吧？ 这个 饿死啊， 责任也很重大啊。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但是这就是无论如何你们。就是已经在这个方面啊，已经是很成熟了，有了一定的水平了， 可以说有一定水平，但成熟不敢当。 有的这个票房的演出，其实我看过，也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精彩。 咱们就不说得罪人的话了吧，就说不是说比专业的唱的还好，但是其实这个里边它就是一个文化。什么叫文化？说如果只有专业演出的团体，只有科班的演员。那这京剧你称不上是一种文化， 太阳春白雪了。 对，你只有你这少数的人的掌握，它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群众的基础， 没错， 它到不了一个文化的程度。 我看咱们现在这个京剧普及工作就做得非常好。我去过咱们北京的基本上几个区县哈， 对， 都有这个我们同事的孩子，他就问我，哎呀，现在孩子学校有京剧班，你要不要再帮我介绍一位专业老师？我们想一对一的学。 哎， 啊，我孩子几岁？我四岁就要学，我三岁就要学。而且呢，我们以前跟着一些京剧院那些同事啊，也好朋友们也去过社区，跟着给孩子们办戏演出。我发现现在应该在就是全北京各个学校都会有京剧老师京剧演出的这个情况。 没错，所以啊，这个圈子会越来越大，团体也会越来越多。 是的、 啊、那你们这个社团现在从2004年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已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有多少人都是这些票友吗？ 是的，我们这个永翠青年京剧社哈，是一个以青年为主的这个京剧爱好者的这么一个俱乐部，相当于。但是我们呢是以演出为主。所以我们其实在册在编的在文化馆备案的一共是15个人。但是呢因为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圈子很大，然后我们很多人都互相的这个帮助合作，我们会在演出的时候再去借人。然后我们这15个人里边呢基本都是业余的。我们还会请专业的老师给我们排戏、专业的乐队帮助我们演出。 这15个人里边也得有分工吧，你比如说这15个人不能全是唱老生的。 是的、我们这个票房与众不同地方是老生居多、 老生多。 但是呢我们演出戏剧目不仅仅于老生，我们旦角是由三位、两位青衣一位花旦。 那这种活动方式呢，因为你们毕竟都有着本职的工作啊，日常周一到周五吧，至少还都得去上班， 必须上班。 一般会怎么安排你们的活动呢？ 我们就是周日下午 在文化馆活动三个小时、 哦、 演出的时候呢就是也是用利用周末的下午， 嗯嗯，这个周六周日， 对， 那就可能会牺牲一些休息时间 啊，女生就牺牲逛街时间、 嗯、因为有这个爱好嘛， 对， 可能也会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 没错， 不会觉得太枯燥， 是， 嗯，那你们这里边是不是也会分一些流派什么的，因为京剧本身它这里边流派很多， 没错 啊，你包括你这个老生这一项，这里边好家伙什么四大须生， 没错， 是吧，这个旦角里头什么四大名旦， 四小名旦、 就是咱们好像现在尤其是像咱们爱好者这圈里好像还没有突破出说自己能成一个流派的这种， 是，基本上这个现在氛围和现在的机遇也不会让你创造流派、 能像周信芳老师那样是吧，自己下海能创了一个流派的，这个毕竟还是少数、嗯、啊，你们也得是就是可能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喜好啊， 是， 那会不会就是按照这种流派也会把现今啊在这个流派里比较有成就的、 嗯、 比较好的老师请来给你们分门别类的去讲一讲， 对、 嗯、 因为我们的兴趣在于演出， 嗯， 而我们不只停留于就是说作为一个票友一个业余选手的演出， 对， 我们要提高水平我们就得去学去深造， 嗯， 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师傅的， 对， 然后呢我们这几位他们的老师师傅就都是当今这个流派里的或者著名的教育家、 哦、 或者著名的演员， 嗯 嗯， 就是唱的要有味道， 没错， 有韵味啊，这个这一台戏一上来这个一听这个这个哪个角色唱他就是什么味儿的，不能全一个味儿、 啊、是的是的， 对，之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那些很熟悉的那些现代京剧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满意，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好像就是不是特别鲜明， 对，不太突出个人了、 哎，对，现在呢就是要欣赏那种原汁原味的这个传统的， 没错， 戏曲， 嗯，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都是咱们这些业余的团体会面临的， 嗯， 就是你们的经费怎么解决啊？就当然有文化馆的支持， 嗯， 是吧？场地呀、啊， 嗯嗯， 哎，这个一些老师啊， 对， 但是好多东西你都得花钱，不可能说由文化馆全都给你们来解决， 嗯， 也得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自己掏腰包。 哦， 嗯、我在我们票社哈、啊，我个人非常自豪一点说， 嗯， 就是我们票社的所有人没有因为对京剧的如此痴迷痴爱、 嗯、 耽误了自己的工作耽误自己的生活， 嗯， 我们每个人还都有这工作都是很稳定的，所以在经费这方面呢就不会太多的计较、 嗯、 所以呢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按照一定的这个缴费的方式 去为这个付出，大家都、 哎、对，比如说演出的这个剧目的长短， 嗯， 你占用了公共资源的多少、 嗯、 然后大概做一个加权平均、 哎、 然后每人进行一个分摊， 对， 大概演一出戏大概900块钱到1000块钱 左右，是 吧、嗯、 这个票房的演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和那个就是那个专业演员那个演出啊，他反着啊，人家那个演出那个腕儿啊，是为了挣钱， 是没错。 咱们这个爱好者这个票友这边呢，是自己掏腰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能够演出这样 上台过瘾。 哎，什么叫戏瘾啊？ 就是这样。 对，其实那你要仔细想起来，现在啊，花多少多少钱买世界杯门票，然后上俄罗斯看足球去， 一样 啊，这是一个道理。 过去的这个社会名流， 嗯， 票戏的时候花钱就嗨了去了， 哎， 演一场戏为了约到这些名家陪我演出， 嗯， 可能会有输到一套北京四合院的那些钱， 对。 就卖到那么个钱去 吧，你这一场里头要把马坛西洋全都请齐了， 是 多少钱呀？ 对， 当然现在咱们不是那种环境， 对， 但它毕竟它会有一些开销， 是的 啊，包括像你唱老生，你自己的服装， 嗯、对， 哎，这咱们叫行头啊，包括这个带的染口， 是 啊，都得自己置办。 对，因为咱们普通的服装哈、啊，就是我们以前叫45， 嗯嗯， 长度45，仅适于大概在1米7到1米73的那个。个头 身高， 那个年代人个头就比较矮， 对， 现在都是高了，都、 嗯、 高，这个服装就不合适， 加尺寸， 对，只能自己去定做。 哎，现在也有专门能够定做这种行头的厂子，可能是不是比以前少了，不容易了？ 对，其实咱们传统手工业者的这些人员是在流失， 嗯， 因为他们付出太多，没有得到正性的回报， 哎， 所以他们觉得不如干别的去。 所以也挺难的、啊、 也挺难的， 包括一些道具什么的、啊、 全算上、嗯、 像你说的那个武生的那靠， 对对对， 是吧，这个都得是付出很多的努力啊、 嗯、 这个你要置办齐了怎么算是就齐了呢，这个没边儿， 没边儿。 有的我知道的这个爱好者他自己家里的大箱子里头、 嗯、 一套一套的， 对， 有时候拿出来展示展示，大家看到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厉害、啊你们到了这种程度了，也演出了， 嗯， 那肯定也有人来看你们的演出。 是的，是的 啊，你们也会吸引很多戏迷朋友吧？ 是的，是的。 嗯，他们来了以后看了你们的演出，会有些什么样的那个感受？会跟你们交流吗？ 就是我们的这些观众哈、 嗯， 其实确实特别好，他们真的跟着我们，可能在这个文化我演出之后，在那个剧场剧院，他跟着去看， 嗯， 看完之后给我们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 哦， 他们觉得就是我们这么一群年轻人演的这么正规，演的这么像样， 嗯， 很不简单， 是吧？哎，那有没有说？岁数大一点的爱好者朋友说哎我也跟你们一块活动吧，那你怎么办？ 我们其实叫我们叫我家大门常打开哈， 嗯嗯， 但是呢岁数太大了，我们一般就我们叫青年京剧社嘛， 对、啊、 就不太接收了、 嗯、 我们会是这样，我们会很婉转的跟那个老先生或者这个阿姨说、 嗯、 说您参加我们活动可以，咱平时唱这都可以、 嗯、 那演出的时候呢我们就 啊、哦、咱也有一些外围的戏迷朋友参加的活动， 对 对, 对吧、 嗯、 啊你刚才说了剧社这个15个这个在编的人员吧、 嗯、 他是这个集中在演出当中排练， 对，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工作， 没错啊，尤其文化馆的这种形式啊他会吸引这个比较多的群众， 没错， 来参与、 嗯、 或者说你要真的实在是想有机会的话，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推荐到其他的这些团体？ 是的是的， 哎、嗯、有的地方那个就不论岁数了啊，因为人家不叫青年剧社。 是的是的，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然后剧社这边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想着， 嗯， 这无形当中嗯会不会感到压力更大一些呀？因为我理解是你之所以有这个爱好，之所以去唱，那是为了缓解压力，如果是这边更操心了，那你会不会觉得烦呢？ 从小到大哈，这个京剧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嗯， 我以前跟很多人都说过，我说京剧对我来说是信仰，是不能亵渎的信仰。 嗯， 所以把它放到信仰这个位置，那就是不是简单的娱乐了。 哦， 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人还有一样好，就好在哪儿、 嗯， 就是我工作的时候也可能也是工作忙、 嗯， 就没有脑子去想工作以外的事情， 哦、 只有下班的时候或者午休啊，或者是脱出来的时候、 嗯、 才得呀。是不是这周要演出了，我得要去准备服装了。 嗯， 然后但是工作的时候没有心思去想。 哎，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修行，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 是, 是吧、 嗯、 哎你这个它不是一个纯娱乐的那个范畴，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很多方面。甚至说包括你的人生观呀、世界观呀， 没错，就是从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教我哈、啊，就是说多看戏，因为戏是劝人向善， 嗯、 有很多传统的中国的这种理念、伦理道德都在里边有体现。 对你本身有些戏，它就是那种表现真善美的东西， 宣传保家爱国呀、 哎、 孝敬父母啊，什么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推行的。 没错，嗯，其实说起来啊，这个。你们这个重症监护的医生这个工作是非常的繁重的， 是， 哎，这个一年365天呀，就是那个里边时时刻刻都有可能有紧急的事情去呼唤你。 嗯 嗯，那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刘飞也说了，不会去想其他的事情， 对，没有机会、嗯、 对，因为那个如果是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失误的话，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对，脑子全是被工作上事情占住了。 对、 嗯、 那在舞台上其实也一样。 对， 舞台上也不能有失误。这个有很多这个曲艺的段子，包括侯先生的相声里边，是吧，就拿这个舞台上的一些小失误。 小失误。 哎、就是他能就是当一个这个流传很久的这种笑话啊、故事啊、 嗯、 去讲。啊，你们在这个排练呀、演出的时候，会不会也出现一些小意外啊什么之类的？ 小意外我们会出现，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还好在哪儿，我们的要求比较高， 嗯， 就是我们这个票社呢是真的，虽然我们不是专业哈，但是我们拿的是京剧院标准的要求， 嗯， 就是每个环节都要达到专业演出的会，但是确实也有这种情况， 嗯， 那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互相补呗， 得弥补， 弥补 啊，咱们那个里边术语叫补台， 补台， 嗯，这个互相的有一个。 就我们叫梨园行有一句话叫别掉在地上，就说可以抖漏的掉出来了，你给接住了再拖回去了， 哎， 这是本事。 你比如说有时候什么忘词儿啊， 对， 或者错词儿啊， 对， 哎，这个可能你们心里都比较清楚啊，或者说特别熟这个戏的表演的人他知道，但是可能普通观众他看不出来。 对，我们就是比如说一般的那些票演出哈，比如台上忘词了， 嗯， 他会乐， 嗯， 然后一乐台上观众哦，他忘词了， 啊，知道他忘词。 对，但是我们就要求你忘了。忘了你就往下说， 对， 你不能在台上乐，嗯，乐了相当于就自己翻自己了， 哎，对，咱那个相声里不也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是 吧，咱把词儿干脆改了，是吧，往日出兵一边俩，今天为什么一边一个 一 边 仨， 哎，我把你拉过来吧，这问题解决了，大伙儿看了以后可能也会为演员的这种机制他叫好。 对，但是我们这个机制呢，就是一定是不是拿这个失误来夸张？ 对对 对， 是一定要是补台，最好是观众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内行人发哟，你这儿错了，但是不错， 嗯， 补得好。 对，这也是一绝活啊。 对， 所以呢，在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之下，你们的演出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对， 除了在这个文化馆里边的舞台上演，也走出去了。 对， 嗯， 我们演出呢，就是另外在其他的文化馆，还有在其他的那个舞台上演的也比较多， 嗯。 然后我们也参加过央视啊，参加过其他的，像08年奥运的时候，我们演三场演出。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值得自豪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演出的时候有很多专业的演员都会慕名过来看戏， 嗯，哦，就是也通过你们的表演来去学习一些东西。 对，他觉得呀，这个戏。哎呀，专业都没演，他们演了，我得来看看。 哟， 这个人平时我觉得不错，今儿他演这个戏， 嗯， 什么感觉？我得学学，我得来看看。 是，你们在这个大观园的红楼剧场也演了不少， 我们演了一年，整整一年， 很多名剧， 对 啊，《龙凤呈祥》啊，《望江亭》啊，《四郎探母》啊，《红鬃烈马》啊，《乌龙院》啊，等等，哎，这些 都是全的全戏， 全本 的戏， 哎。这个所以也是小有名气， 这里边呢就当时就有一个事情让我特别感动， 哦， 就是当年我们因为我们大家都爱演出，然后呢我就和我们另外一个负责人，我们就到处找剧场给大家， 嗯， 那时候文化馆正好剧场翻新， 哦， 没有剧场演出，我们是一年不能不演出啊， 对呀， 啊，我们就正好有一个业界老师推荐说， 嗯， 北方昆曲剧院有一个代管的剧场， 嗯， 他们现在没有演出可以对外出租，你就去吧。 哦， 我们就去了。去了到那儿之后一谈，人说要想达到我们能接受的这个标准， 嗯， 你必须保证一年演12场， 哦， 而且一次趸交了这个钱。 嚯， 哦！因为当时我们一算，这一届交4万块钱， 嗯， 一下交了4万，而且剩下还得补交。 对， 我想说这次钱怎么交？那时候我们都刚工作， 嗯， 然后就跟大家一说，本来我觉得这事可能一说完之后是就黄了，结果没想到这一个礼拜之内陆续大家把钱都交过来了， 哎， 一个人大概摊了大概2-3千块钱， 对， 把钱交上去了，交上去之后呢就演出顺利进行了， 嗯， 结果当时我就特别感动，我心上我们这些朋友们真的在困难的时候， 嗯， 我们是拧在一块儿的，大家都能理解到我们这些 做 组织者的不容易和我们这演出的不容易， 是 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这演出完了我们肯定还要把这个钱都，虽然每个大家都交了， 嗯， 我们还要按着那个加权给它分一下，给大家出了个单子说这场戏 对 谁掏多少钱， 嗯， 还剩多少钱， 嗯， 大家都很认真的就是支持我们工作。 哎，你们这个演出也卖票吗？ 不卖票， 不能卖票， 因为这个东西卖票吧， 嗯， 咱们第一，我们觉得我们水平不够卖票， 嗯， 得对得住观众这张票钱， 嗯。 第二，国家对于这个卖票有要求，必须有演出证才能卖票。 因为你是咱们是叫这个再演的好，他也是票友， 你也没有，你不能去卖票，卖票就违法了。 对。所以这个里边还是这个特别的需要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的。 是的是的， 就是所有的这个参加这个团队的人他都有一种贡献精神才可以。 没错， 嗯， 大家都是以演出以票社的集体利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对， 嗯， 那么这个由于你们的这个演出的质量和水平都很高，也得了不少奖。 对，我们 票社得了不少奖，我个人也得了不少奖。我们有 CCTV 央视金奖的小生，我们有北京市春树杯的这个一等奖、二等奖。 嗯， 然后我们还有同事被选派参加这个天津的和平杯， 嗯、 但是我们没有进了十佳，但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哎，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还比较好的话，被东城区评为了这个学习单位、学习组织， 嗯， 也受到了很多电台、电视台，甚至海外电视台的一个报道。 哦、嗯，所以呢，这个越来越让大家感到哎。有奔头， 付出有回报， 没错，还会坚持下去， 还会坚持。 嗯，那如果有一天哈，那个说有机会，你可以下海，可以走入到这个专业领域，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还会坚持我现在的职业。 哎，那个就是不一定就完全的就改变到这边来。 对，因为毕竟这个也是个爱好。 对， 我觉得作为我爱好京剧，传承京剧，我尽了我作为业余爱好者的一份力就足够了。 嗯，好，也希望你们的演出越来越多，取得更大的成功。 谢谢主持人， 感谢刘飞接受我们的访问，以后有机会呢再来分享更多的故事。 好的好的，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这首歌曲，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 细节，我们都在用